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，背后有人。 一周以后，郭颖坐在后山上的一个凉亭里，天刚黑下来，星星正一颗一颗地跳出来，鬼眨眼似的盯在夜空。当然，如果谢小婷遇见的那桩恐怖事件没揭开谜底，恐怕是谁都不敢再到这后山来罗曼蒂克的。谜底是在事件后的第二天中午被揭开的。头天半夜，当郭颖扶着面容苍白的卓然从浴室回到寝室，看见谢小婷突然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感到有一点奇怪。尤其是坐在床边的谢小婷神色慌乱，像是掉了魂似的，这使郭颖感到不解。郭颖故显轻松地说： 啊，兔子归窝了啊，半夜溜回来，路上不害怕？ 谢小婷嘴唇动了动，没有发出声音，却一头在床铺上哭起来。郭颖推测他或许遇到了什么爱情风波，当时也就没有多问，只是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背说： 哎呦，别哭嘞！行了行了，我们的大美人儿，有什么委屈跟我说，咱姐们儿给你打抱不平。 当时已经快凌晨四点了，三个女生分别睡下，关灯以后，郭颖还冲着上铺叫了一声：“ 嘿，卓然。”您就别再说梦话了啊，怪吓人的。 上铺传来了模模糊糊的应答声，看来一晚上冲了两次澡的卓然已经是昏昏欲睡了。第二天中午，心里闷得发慌的谢小婷把郭颖拉到食堂外边，给他讲了昨天晚上的奇遇。他说： 我不知道该不该向校方报告。 看着六神无主的谢小婷，郭颖心里一惊，草丛中丢着一个人的手掌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他拉着谢小婷就往后山方向跑，他说得再去看看，要是谢小婷晚上看错了，报告后闹得沸沸扬扬的，那会是一个笑话。向后山有三条小径，谢小婷将郭颖带到最深处的那一条，拾级而上。郭颖搂着谢小婷的腰，凑在他的耳边说： 哼，半夜三更到这种僻静的地方来，够浪漫的了啊。 谢小婷推开他说： 行了，别人都吓死了，你还拿别人开心。 沿着忽上忽下的石梯转了好一会儿，谢小婷老是不能确定昨天晚上坐过的地方。 看来爱情使人迷糊，是不是啊？ 郭颖又打趣他了。 谢小婷正在紧张的回忆，他一摆手说：“ 别动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是在凉亭西面的那片树林子里。” 后山连绵起伏着不少山头，其中一座山头上有一座暗红色的凉亭。他俩离开石阶，向一大片树林深处走去。这里随处可见报纸、瓜壳、果屑之类的东西，都是夜幕下的小鸳鸯们留下的。有同学说，草丛中还发现过避孕套，这出现在校园的幽静之地，啊，真是今非昔比了。谢小婷在一棵大树下站住，说：“好像就是这儿了。”郭颖举目看去，周围全是密林，背后是一道高高的山坡，类似悬崖。这地方真是不错，人到了这儿就像消失了一样。郭颖来不及继续打趣谢小婷干的好事，就弯下腰在周围的草丛中寻找。突然，正朝另一个方向寻找的谢小婷发出了一声惨叫。郭颖回头一看，谢小婷正坐在地上捂着脸，手在不停地发抖。离他几尺远的草丛中，一只人的手掌赫然显现。郭颖感到血往脑门上冲，他的心脏收缩得很紧，他强令自己向那个可怕的东西走过去，同时有一种兴奋的冲动。他从小就这样。他记得九岁那年，在院墙角落的暗黑中，一张半明半暗的脸曾经吓得他差点崩溃。那张脸的眼睛和额头的部分很暗，下巴和嘴巴却通红鲜亮，一条鲜红的舌头还从嘴中掉出来，伸得老长老长的。他吓得大哭，母亲来了，轰走了那些躲在夜里的墙边玩恶作剧的孩子。没想到第二天夜里，他已经兴致盎然地加入到那些恶作剧的孩子之中了，悄悄地从家里拿出一只手电筒，用红领巾蒙在电筒的玻璃上，然后找一处最暗的角落蹲下，这样等啊等啊，听到终于有人走路的脚步声，他兴奋的心里咚咚直跳。在这个黑影慢慢走近的瞬间，他拧亮了放在胸口的电筒，同时张开嘴，尽量长久地伸出舌头，在红光的照耀下，这一幅恐怖的画面让路人惊叫不已，而郭颖却觉得这刺激让人满足。可是现在，他盯着草丛中的那只手掌，他的五个手指头肿胀地张开，上面还沾着一些草屑和泥。郭颖蹲下去细瞧的时候，还是感到膝盖有点哆嗦。突然，他伸手捡起了这个软绵绵的东西，将它兴奋地举向谢小婷面前说：“ 快看这手，快看这手！” 这个可怕的东西差点碰到谢小婷的鼻子尖，吓得谢小婷跌倒在地上。郭颖已经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这个可怕的东西是一只塞满了沙子的橡皮手套。这种肉色橡皮手套很薄很柔软，是手术室里用的。谜底解开了，也许不过是哪个同学搞的恶作剧，像是儿时郭颖干过的鲜红的舌头那样闹着玩罢了。郭颖一点也没有想到， 现在已经不是童年，那么这只手已经不像童年那样简单。确实啊，他当时的确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谢小婷呢，也没有想到更多，他只是愣愣地盯着那只鼓鼓的手套，然后报复似的抢过来扔在地上，并且重重的一脚踢过去。那只手飞起来，落在远远的一片杂草丛中。发泄完之后，他如释重负地对郭颖说：“走吧。现在，郭颖独自坐在这后山的凉亭里，无端地想起了一周前发现那只手的经历，突然感到心里堵着点什么。星星在头上越来越亮。”他知道夜正在往深处走。此时恋人们正在悄无声息地潜入这后山，有几对情侣先后向着凉亭走过来，不过一旦发现已经有人占领，郭颖就坐在凉亭的最显眼的地方，那些人便知趣地向侧面走去，消失在浓密树林的阴影里。郭颖在黑暗中盯着来路的方向，那个在他的课桌中放进了情书的人会是谁呢？啊，那页情书写得很潦草，像是在匆忙中写成的。他表达了对郭颖长久的倾慕，并约会他今天晚上9:30在后山的凉亭见面。啊，进入医学院快2年了，啊，这是第一次收到字条。在那些火热的词句后面没有署名，这就更增加了一层神秘感。严格地说，这有点像一种游戏，好像在考验郭颖的胆量。深夜时分，你敢去后山凉亭吗？郭颖想，这小子错了，我就要到此恭候，我倒要看看这是个什么家伙。不过郭颖感到他的心里还是有点咚咚直跳。郭颖染上了间歇性的头痛，大约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。坐在后山的凉亭里，他慢慢地感到后背发冷，他穿着一件宽松的薄衬衣和一条深色的长裙，这是他夏天常有的打扮，以便使自己硕大的身材显得含蓄一点。看着那些穿着紧身衬衫加配紧绷绷的牛仔裤的女同学，他真是打心眼里羡慕的要死。郭颖是在夜里10:15离开凉亭的，也就是说从那张神秘字条约定的时间开始，郭颖足足等了45分钟。这倒不足以说明郭颖的痴情或者是耐心，而是因为他第一次见识到夜里的后山。满天星斗下，远远近近若有若无的呢喃声和偶尔发出的痴痴的笑声，是郭颖恍若置身伊甸园中而忘记了时间。他感到脸颊发热，仿佛一个穷人偷窥到了别人的财富，他的心跳个不停。 他沿着半明半暗的石阶下山，心里诅咒着那个写字条的恶作剧的小子。前面有低矮的树杈挡住了去路，得弯腰才能通过。奇怪的是，树杈上吊着一条长长的东西，在夜风中飘荡着，像招魂幡似的。郭颖在弯腰通过他的时候，顺便用手摸了一下，一条冰凉滑爽的织物捏在手里，才知道这是一条女人的长筒丝袜。他的心里咯噔一下，谁的丝袜呀？怎么会挂在这儿呢？郭颖像遇见的吊死鬼一样加快了脚步跑下山，山边是一湾池塘，暗绿色的水现在看起来是黑色的。池塘对面不远便是女生宿舍楼了，多数的窗口还亮着灯光。郭颖恨不得一步跨回到寝室里去，他无端地觉得发冷害怕，但是现在后山与池塘之间的这条蜿蜒的小道仿佛很长很长，他得绕上一大圈才能回到池塘对面的寝室里去。当郭颖气喘吁吁地回到房间的时候，他的脸色一定不太好。只见卓然狐疑地望着他说， 怎么了？掉了魂似的。 郭颖说，啊，我到后山散步去了。我在凉亭坐了一会儿，可能受凉，头疼厉害。 卓然立即惊叫了一声，指着他的头说，怎么你把那发夹带上了？ 郭颖不解地摸了摸头上的发夹，不知道卓然为什么惊诧不已。去后山之前，他洗了头，便用这发夹将湿漉漉的长发夹了一下。卓然说， 这发夹戴了就会头痛，真的，我就是这样染上头痛的，所以才将它扔在那里，长久不用了。没想到你怎么敢用它？ 郭颖一脸茫然，他抬手取下那发夹，纯银的，上边有很精致的雕刻的花纹。这个发夹是卓然一年前在后山拾到的，他还在校园里张贴了一张招领启事，可是一直没有施主来认领，于是这发夹就留在这儿了。时不时的卓然会戴上它，最近是没见他戴了。今晚郭颖洗头以后，在寝室角落的小桌上发现了它，便随手将它别上了。卓然的一脸震惊让郭颖很奇怪，啊， 谁说的？戴了就会头疼？ 真的？ 卓然一本正经地说， 开始是头痛，后来还会老觉得背后站着一个人，因为这个发夹很可能是一个死人的东西。 郭颖像触电一样将手中的发夹当的一声扔在地上。 啊，死人的东西？那你捡回来干什么呀？ 卓然委屈地说， 我当初怎么知道啊？那是去年暑假的事了，我没有回家，留在学校里懒散。你知道去年夏天闷热得很，我就拿了书去后山的凉亭里去看。我记得那是一个黄昏， 天色慢慢的暗下来，我合上书，闭目养了一会儿神。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凉亭外面的地上有一个发亮的东西。我走近一看，是一个银发夹，表面有些灰暗，像是在野地里丢弃了很久的样子。我拾回来后擦了擦，就锃亮的了。从那些花纹看，像是很古老的工艺。开学以后，我贴了招领启事，没有人来认领，我就留下了，时不时的带带。没想到这是死人的东西，害得我头痛。死人？谁呀？ 郭颖盯着地上的发夹，往后退了一步，仿佛那东西随时会跳起来似的。 我们是不知道，可是学院里的教授们，还有那个修剪花木的老校工，他们可都是清清楚楚。在文革时期，这所医学院可是派性武斗的重灾区啊。当时校门口是沙包垒成的工事，周围的墙头上布满着电网，后山更是制高点了，那上面架着机枪。两派红卫兵组织的武斗已经发展得近似战争了。那是一个冬天，雪下了一夜，枪声响了一夜。天亮的时候，这所学院终于被对立派组织攻占了。校门口沙包工事后，留下了几具尸体，都是裹着军大衣的学生。这些被击毙的守卫者倒在雪地里，已经僵硬了。有人看见有几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拿着几具尸体开心，他们将一具尸体立起来，让他靠着电线杆站着。那僵硬的尸体立在那儿，果然不会倒下，远远看去就像一个活人似的。据说这学院的红卫兵组织有四个头被捕，其中呢有一个是女生。他们将这四人关进了后山下面的防空洞。后来撤离出去的本院红卫兵组织了反攻，占领者守不住了，临逃跑之前，他们用水泥封住了防空洞的出口。由于这个行动非常秘密，事后竟没有人知道这四人的下落，直到多年以后。文革已经结束了，学院在清理防空洞的时候才发现了里面的一堆白骨，其中有一些扣子、钢笔，还有一个发夹。 啊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 听得毛骨悚然的郭颖难以忍受地吼起来。 这发夹不可能是防空洞的呀，那都快20年了，那他怎么会跑到凉亭附近去呢？ 卓然脸色苍白地说， 我也不太相信，可是老校工讲，他有几次在天亮前去后山锻炼，透透新鲜空气，远远地看见凉亭里坐着一个身着白纱的女人。那女人笔直地坐着，身上的白纱像裹尸布一样缠得紧紧的。老校工不禁揉了揉眼，很响地咳了一声。再抬头的时候，那女人就不见了。老校工猜测说，那可能便是死在防空洞里的那个女生的亡灵。 卓然顿了一下，望着郭英接着说， 你说这发夹会是 会是他放在凉亭旁边的吗？ 郭颖早已听得全身冰凉，由于久久没有动弹，他的双腿也有些发麻。想到自己刚才还在凉亭里坐了那么久，他心里升起了一种后怕。这时候，那个发家还在寝室的地上躺着，他沉着地闪着光，陌生的，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。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。 我的背后有人这本书写得很不连贯，我将原因归结为那天晚上的停电。试想，如果不是停电，那个拿着黑雨伞的不速之客会撞进我的家里来吗？尽管理智告诉我，这两点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，但是那天晚上我就是这种感觉。我认为黑暗会掩盖很多东西，街道、建筑、人的面孔，以及声音的来源及事物的原样，通通的都会被掩盖得严严实实。如果在这片大片的黑暗中突然显露出一点什么，那种刺眼的东西反而让人惊慌。那天晚上我没法继续写作，我盯着木椅旁边地上的一小片水迹，那是刚才那个男人带来的黑雨伞滴湿的。这个高大的疲倦的桥梁工程师董峰的丈夫，深夜冒着雨来告诉我，董峰的奇遇将我的写作完全打断了。我想象着董峰所看见的那间黑屋子，在精神病院的最深处，一把生锈的老式大挂锁吊在他多年未开启过的门上，门是潮湿的，大面积停电的雷雨之夜，这黑屋子里悄然有了光亮，有了镜子和梳头的女人，而这不可思议的景象恰好被董峰撞见了。我能够想象这个值班护士是如何的魂飞魄散。小时候在我居住的大杂院里，有一个时期几乎不断的有老人去世，每当这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便不敢在夜晚的院子里乱窜了，因为那些花圈记账在夜里显得特别的冷清可怖，连看一眼都会做噩梦的。我躲在被子里，隔着一道木板墙，听着隔壁邻居在咳嗽，是那个姓曹的老头。我想这个老头可千万别死，因为我和他仅是一道木墙之隔，他要是死了停尸在屋子里，这距离就太近了。然而你越怕的事就越要发生，不久这老头果然死了，果然是停尸在屋子里，家属又哭又叫的折腾了好几天，丧事办完一切才恢复平静。那段时间我夜夜用被子蒙着头睡觉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有天夜里我突然被隔壁的一阵咳嗽声惊醒了，是那早已死去的老头子在低低的咳嗽，我吓得头发都直了。第二天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，母亲沉吟了一会儿说，别怕，曹爷爷是喜欢你的。晚上母亲买回了一叠纸钱，带着我在院里的墙根下烧了。当夜我睡得特别安稳，以后也再没听见过咳嗽声了。 长大以后，对这事儿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解释，那只是一个胆怯的小孩子的幻听罢了，或者是将另外什么地方发出的咳嗽声感觉为隔壁发出的了。确实声音是漂浮的东西，尤其在漆黑的夜里，有时候很难辨别它的位置。我想到小时候的这个经历，主要是想给董峰看见的可怕景象找一种解释。董峰所看见的黑屋子里的亮光，也许仅仅是雷雨时的闪电在窗玻璃上反射出的。那坐在屋里梳头的女人，也许只是墙上的一幅画。但是我立即感到这种解释很难成立，因为据我亲眼所见，这家精神病院的病房的墙上是从来没有贴过什么画的。那么，是这间病房已经住进了一个女病人，而作为护士的董峰还不知道？这也不太可能。而且据说董峰当时还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病房的门是锁着的。还有一种可能，这与未来的科技难题有关了。这就是说，多平以前的一个雷雨之夜，一个女精神病人在夜里梳头时猝死，当时的一道强烈雷电将这一画面储藏在了这一间病房里，像激光全息片一样。在此后的岁月里，如果遇到相同的雷电频率，像我们开电视找到了频道一样，那影像就会重新闪现。我吸着烟坐在大椅子上，对那间黑屋子做着种种推测。突然，我对有没有此事产生了根本上的怀疑。刚才的来客是谁？他拎着的黑雨伞滴着水，而这些小水滴在室内的地面蒸发以后，有一种异样的气氛使我头晕。当然也许是我本身有些头晕了，但无论如何，我得搞清楚这位来客的真实身份才行。我望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凌晨1:42。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拨通了董峰家的电话。电话响着呜呜的长音，一直没人接。是董峰已经睡熟了吗？这完全可能，在医院值班的时候遭遇到那种惊吓，跑回家来吞下几颗白色的镇静药片，那么电话铃是不能将他叫醒的。但是那个拎着黑雨伞的男人呢？作为董峰的丈夫，他现在是应该守在董峰的床边呢。即使躺下了，他一定会在困惑的失眠中盯着天花板左思右想啊。于是我再次拨通了电话。仍然没人接。就在我快要放下话筒的时候，突然听见对方摘机了。喂，喂，我对着话筒叫，对方没有声音。喂，喂，啊，是董峰家吗？喂，我急速地问着，对方仍然沉默。 我也停住了口，感到话筒里的沉默比洞穴的死寂还深不见底。突然这洞穴封住了，话筒里传来了嘟嘟嘟占线的声音。我放下电话，感到屋子里出奇的安静，并且有点空旷。我说过，这是6月19日深夜，到现在应该是6月20日凌晨了。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造成了大面积的停电，我点燃蜡烛，书桌上是《背后有人》这部书的书稿，我吸着烟写作，这就是我的深夜生活。然而这一夜我是没法继续写了。我回忆着我和董峰最近的一次见面，大概在3个月之前了。我到精神病院找他，是因为一个朋友的妹妹患了抑郁症，却不肯去精神病院治疗。他说他怕去了精神病院，别人就会认为你是疯子。我说不服他，便到精神病院找董峰，约他去与我朋友的妹妹谈谈心，一来可以疏导，同时也可以打消这位患者的某些顾虑。我记得董峰当时正带着10多个女病人在医院的草坪上活动，这些穿着统一的条纹住院服务的病人，有的在散步，有的坐在长椅上晒太阳。这情景让我走进这里时的压抑感得到了放松。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对董峰说明来意，一个呆坐在长椅上的女病人突然走到了董峰面前，伸手就向董峰的脸上抓过去，喉咙里同时发出了一种嗷嗷的叫声。幸好草坪边还站着一位强壮的潘医生，他跑过去拦住了那个病人，将他送回了病房。董峰说，这是一个因为失恋而患精神分裂病的患者，对漂亮女护士常有攻击行为，是由他以前的精神创伤造成的。精神创伤，当我想到这个词儿的时候，墙上的挂钟敲响了凌晨3点。我乘坐102路公交车，在霍家桥下车，河对面就是精神病院了。这所历史上留下的教会医院没有高楼，全是由平房和一些2、3层的楼房组成，所以从河这面望过去，只见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木，一些灰色的楼角在林中显露出来，幽静中透着一种神秘。这条城市边缘的水流叫欢河，河面很宽，早年还漂过一些渔船。小时候我和一些小伙伴光着屁股在这儿游泳，下水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单手将河边的树叶打一个结，据说只有这么做了才不会被水中的溺死鬼拉走。游累了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太阳，我们也议论过背后的这座医院，说起来也有点胆战心惊的。但是那里面开着很多的玉兰花，强烈地吸引着我们，因为将它的花瓣含在唇边， 可以吹出很响的声音。有时我们会从河边的围墙翻进去偷摘一些花朵，直到有一次，当我们正趴在墙头上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一座小楼的窗口露出了一张脸。那脸上的表情是僵硬的，双眼发直，并且冲着我们发出了一阵怪笑。我们跳下围墙跑回河边，从此再也不敢进那医院了。我们对精神病院本能地感到肃然，也许是精神世界的变异比现实世界的变异更让人迷惑的缘由。因此当我这天走进这个医院的时候，看见几个路过的孩子在大门口探头探脑的张望，便不由地想起我儿时的类似的感觉。我是为董峰而来，或者说是为昨晚的不速之客为我勾画的那间黑屋子而来的。整个人类都为无休止的好奇心所引领，我也没有办法不这么做。进门是长长的林荫道，高大的香樟树经风一吹，在我的头发和肩上落满了盐一样的白色花粒，香气袭人，使这六月的下午一点也不沉闷。转过弯是一个巨大的圆形花坛，从这里举目望去，董峰所在的那个病区的楼角正有一半被阳光照得明亮。花坛边有一个50多岁的人在散步，他的嘴巴藏在杂草似的胡茬子里，因此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几乎没有看到他嘴唇的开启。他说：“往前走吧，前面有红旗。” 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那这些花都流血了。流血了。 我才不怕呢，石狮子咬我，真的，哎，真的，我才不怕呢，我不怕。 这个男人穿着条纹衬衣，一看就知道是这儿住院的病人。我开始以为他在跟我说话呢，可他的眼光却是越过我的肩头而去，显然他是对着我身后的空旷在说话。在他的眼里，也许并没有一个人对面走来，也许走来的人是另一种形象，谁知道呢？我像穿越一个梦一样从他的身边走过，进了那片安静的初期的病区。法式建筑的两层楼房，窗的上端是圆弧形，镶嵌着彩色的玻璃。廊道一侧等距离地耸立着粗大的石柱，年代久远的地板已经新刷过红漆，让人脚步轻盈，但是每走一步仍然是咚咚作响，像是脚跟后面的回声。护士值班室里没有董峰，一个圆脸护士说：“董峰病了，在家休息呢。”这时我确认，昨晚的事，真实的发生了。我在走廊上犹豫了一下，决定去找吴医生了解一下情况。重要的是，立即去看看那间黑屋子。昨夜发生的恐怖现象也才过去10多个小时，或许还有什么痕迹留在那儿，比如半截蜡烛、一把小梳子之类的东西。我认识吴医生是在一个朋友的婚宴上，当时来了很多客人，就餐时 武医生就坐在我的旁边，中等个子，但身架很结实，手臂粗壮，给人以果敢有力的印象。知道他是精神病院的副主任医生以后，我便好奇地与他攀谈上了。没想到谈话非常投机，他认为我们搞写作的与他干的是同一个行当，都是对人感兴趣，尤其对人的隐秘内心和迷乱疯狂感兴趣。这以后我们便常常交往，俨然一对出没于半明半暗中的探险者。吴医生的名字叫吴畏，我没问过他这名字是父母所给的，还是从事这一独特工作以后为自己壮胆才改的。总之这名字让人受鼓舞，并且他才34岁，他已经是这个病区的负责人了。精神世界幽深莫测呀，他的前途还很远大。我走进医生值班室的时候，吴医生正在和几个医生说话，谈的事情似乎很重要，因此他不愿意停下来，只是用手对我做了个请坐请稍等的姿势，便又接着说下去。 这个男孩患的卢氏广场恐怖症啊，第一张，那么照搬西方经典不适合这个男孩子的病情。一个高中生每天骑自行车上学，看见路人就害怕，就躲进路边的墙角不敢动弹。那么从表面看呢，他惧怕迎面而来的任何陌生人，内心有被害妄想。但这不是实质啊，事实上这男孩从没有受到过陌生人的伤害的经验。 吴医生的话被电话中断了，接完了电话他才转向我热情的握手。 好，有事吗？ 他问道。他显然感觉到我在上班的时间来找他，绝不是因为闲来无事。有一点小事儿，我欲言又止。他感觉到了这小事儿一定还挺重要的，便拍了拍我的肩说，好，不过你得再等一会儿啊，院长有急事叫我去一下。他走到门口还回头对我做了个抱歉的手势，便转身消失了。屋里的几个医生开始各做各的事，那个被叫做吉医生的瘦小的男子理了理白大褂的衣领，好像一只好斗的公鸡还没来得及投入争斗，对手便跑掉了似的。他说，这社会多乱呐！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，看看报纸啊，是学生受到伤害的事儿多了。吉医生的面容有些苍白，像是有病的样子，可是眼睛里的光却告诉我他是个健康人。当我问这里能否抽烟的时候，他最先响应说，可以抽啊，我们这儿的工作呀，那要是不抽烟得闷死。抽吧。他伸出瘦瘦的手将我递给他的烟挡回来，同时从抽屉里拿出他自己的烟，热情地递给我一支。 你是客人吗？ 这个时候有护士进来问他，31床的 便休克治疗，是不是现在就做？这让他从椅子上一弹而起，他说：“ 做做，现在就做。” 一边说，一边就在桌子上找那个人的病历。说实在的，医生的这种积极敬业让我有点害怕，好像他对这种让人死里逃生的电休克治疗具有一种由衷的热情。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